新鲜度、营养物质，包括它的安全，都是在这个虾身上的优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就是它的个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五斤的阿根廷红虾，还有六袋每袋300克的巴沙鱼卷，这个巴沙鱼卷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另外考虑到了大家可能要送礼，可能要给自己的家人要吃新鲜批次的，所以给大家提供的是一张提货券。您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厂家给您送到家，一定是非常新鲜的批次的。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的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们又在北京上空的电波当中相遇了，我是主持人李红。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吴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吴越你好。 李红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啊，今天吴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一直是我的一个期望，就是因为他是非常的会生活，而且观察生活当中的很多新奇的这个小东西。 对对对。 其实呢，在近几年啊，便携式的料理机能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对。 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生活当中健康，越来越关注这个如何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 对。 其实便携式的料理机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是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一个小发明。 没错没错。就是如果在生活当中呢，你想每天都可以喝上自己去鲜榨的一个果汁啊、奶昔呀、包括米糊啊，拥有便携式料理机其实是很方便的。 对。 您就想，如果大型的机器你说太大了，我不太会用，又比较占地方，我想要一个比较小巧又方便的。所以今天呢，把态度的水果料理机分享给大家，而且确实拿回家里边，无论是说您做果汁啊、做奶昔呀、做米糊啊、做冰沙呀、做辅食啊，包括一些研磨，它都可以做得到的啊。 哦，这个态度的料理机这么神奇是吧？ 对对。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态度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品牌呢？ 态度的话呢，它是非常专业做小家电的一个品牌。而且的话呢，在开始之前有很多的一些产品都是出口到国外的。所以就是说买电器来说，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看好品牌，它意味着品质和售后都是有保证的啊。 当然确实是这样的。品质决定了我们能用多长时间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用的省不省心。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吴越提到的，说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用它做这个水果 果汁， 果汁，还有这个米糊，还可以做一些研磨。我们一个来说啊。 好。 为什么说这个在日常当中提倡大家自己做果汁，尤其是使用态度的这个便携式的料理机来做果汁呢？日常当中我们在外边买的一些果汁啊，有可能就是勾兑的。 对。 还有一些呢，可能是用一些香精粉啊，或者说一些颜料啊，给您做成的果汁。第一，喝下去的它没有这个水果当中的营养，另外一个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呢有一定影响， 负担很大。 负担很大。那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做果汁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现非常麻烦。第一就是我们要削皮， 对 啊，要进行这个深加工的处理。 对。 第二呢，就是可能我们在打果汁的过程当中，家里边有那种果汁机，但是打完了以后它会有那个沫呀，有那个残渣呀，喝起来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态度是不是能够做到就是不削皮就能够打果汁？ 对。 另外一个还能不能做到把这个渣子都给打到非常细腻呢？ 您刚才提的这几个要求，我相信也是很多的会员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第一就会说，如果您去外边买一些果汁的话呢，包括外面也有一些卖这种鲜榨果汁的，20-30块钱、30-40块钱一杯，但是水果洗没洗你不知道啊。第一个，今天你把态度拿回去，您说如果做简单的果汁来说，我先建议大家，如果就苹果和梨来说，您可以先改刀几块，更加方便快速它去进行这样一个料理。同时的话呢，我们所采 用的是每分钟24000转的一个转速，因为电机够发达，所以说的话呢，它能够在快时间，大概十几秒钟的时间之内，能够帮助您把水果果汁打的是非常这样的一个精细的啊。而且的话呢，它还是用到了一个4叶刀头，因为普通的话呢，一些这个料理机它可能成本原因，它可能会选择2叶的，可能会选择3叶的，但是我们为了这个果汁的口感更加好啊，营养释放更加充分呢，选择的是4叶这样的一个刀头。所以说第一个加工的过程特别快，十几秒钟时间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细腻的啊。 确实是这样，刚才吴越介绍了这个态度的便携式料理机呢，采用的是4叶刀头，包括一个扰流刀，就是进行这个小范围的切割的， 对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回旋刀，就是小空间的破壁。 对，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料理机去做果汁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破壁刀能够进行破壁，对水果进行破壁， 对 我们吃到这个水果当中细胞当中的营养，更加促进我们的肠胃去进行吸收， 对对对 对, 对、 哎，对于我们的身体更加好。另外一个，因为它有着24000转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的转速，所以能把果汁呢打得非常细腻，不会有这个残渣的感觉。 对对对。 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果汁，可能年轻人比较关注，那么可能我们的老人或者孩子，可能在日常当中要吃一些这个米糊啊什么 的， 这样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对于这个果汁包括果泥，对于老人小孩都比较适合来吃啊，就是因为很多老人这个季节牙口不太好，然后想吃点苹果呀梨呀都咬不动的， 是的， 就是您也可以把这个苹果梨切完块之后放到我们态度里边，直接稍微加一点点纯净水就可以打成一个苹果泥了。那么如果想做一些米糊啊，包括一些这个辅食来说的话呢，你包括早上起床之后啊，您蒸一点紫薯，放一点米粥啊，加一点牛奶或者加一点热水，直接装到我们料理杯当中啊，扣好之后十几秒钟时间，早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紫薯米糊就好了。如果给孩子呢要做一些这个辅食，我特别建议大家一颗蛋黄，加一点米粥，再稍微加一点南瓜或者小胡萝卜蒸好的，也是说通过十几秒钟时间一键式启动的一个工作，就能够把米糊也做好了啊， 非常的便捷，非常的方便，而且它整个做出来的米糊呢 非常细腻， 也是非常细腻。刚才听吴越这么一说啊，确实是一个有生活当中的人，不仅是孩子可以用，老人可以用，青年人都可以用，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它把这个料理杯能够有一个夹的盖儿，是吧？ 对对对，就是的话呢，为了方便大家携带啊，你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经常去健身嘛，对吧？打一些果汁之后，直接我们配了一个盖子，您拧好就可以带走了，带着上班的、上学的，包括很多老年人的话呢，你要出去遛弯啊、跳广场舞，别人每天只能喝茶水、喝热水的，您自己打点果汁带出去啊，又营养，而且又特别的有面子。 确实是。又是非常好用，又是非常安全，这个产品的质量是有保证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好东西是不便宜的。 对。 那么这个态度的便携式料理机在市场上的价格是多少？ 在市面上的话呢，您去买价格大概应该是299元钱一台。那我们在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分享和推荐，先给大家价格是299，但是组合不一样，在今天是买一台主机，再额外送给大家一台主机，相当于是两台机器、两个随行杯全都带回去了。 那就等于说是299元，我们能一般在市场上能买一台。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 买两台， 买两台， 对， 等于说打了一个五折的价格， 一台100多块钱。 家里边老头用一个，老太太用一个， 对， 要不就是这个给自己父母用一台， 自己留一台 ，给孩子一台，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的实惠啊！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给您带来的是态度便携式的料理机，包括这个料理机主机两台，还有这个随行的水果杯两个。只需要299元，您能就把这个两台主机和两个水果杯带回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所有商品都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等于说您一个电话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验完之后再付款，图一个省心，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我和吴毅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态度便携式料理机的应用的一些方面，比如说水果，比如说米糊，其实非常提倡大家用它去打一些水果啊，做一些果汁啊，给自己孩子做一些果泥啊，都是非常方便的。为什么要提倡大家这么做呢？是因为首先我们在吃水果的过程当中，这个牙齿的研磨不一定能把它完全的嚼碎。 对对对， 哎，这样呢，应用这个态度便携式料理机，其实是可以击破它水果当中细胞壁的。 对，您说的特别对，因为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咀嚼的话呢，每分钟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的。年轻人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对于很多年老的人来说的话呢，第一可能满口假牙， 是的， 咬不动了，再另外一个咀嚼能力变差了，所以对于营养的释放是有所局限的。 是的， 那我们通过它是每分钟24000转，包括四叶刀头，它能够在十几秒钟的时间之内，第一个帮助我们把一些大块的水果变成小块，而且把一些大的分子变成小的分子，更加利于我们身体的去吸收。 而且还提醒大家，用我们这个态度便携式料理杯是不用削这个苹果皮的， 不 用削这个各种 皮儿籽儿，您最好都放里边， 因为它饱含着这个膳食纤维， 还有这个植物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花青素在里边都是有的啊， 都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所以一台机器不仅能给您带来这个口感上的享受，更能够给您带来身体上营养的所需。 哎，对对对对对，太对了。就是说如果之前的话呢没有它，我们只可能是去买， 哎 买的话第一价格贵，再另外一个外边的干不干净你也不知道，如果没有它的话，家里边很多大型的机器很多老年人根本就不会用，而且您用一次的话呢也挺麻烦的，拆开了洗一洗完了再装，都不够喝这果汁的一个时间。 是的， 所以您今天有它之后啊，您只需要想喝果汁，想喝奶昔，想喝冰沙，想喝米糊，只需要十几秒钟时间就能够做好了。做好之后倒出来或者直接拿杯子喝也行，而且每一次清洗没有任何的死角，5秒钟清洗就能够使干干净净。 嘿，使得方便，使得放心，而且呢使得营养。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给您带来的是态度便携式的料理机，我们的商品组合是两台料理机的主机，另外呢还给您加赠了随行的水果杯2个。平常在市场上买需要将近60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只需要299元，299元您就能把两台料理机和两个水果杯全部带回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我们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商品质量。同时呢我还想问一下吴越，我们的这个态度料理机在市场上也有看到，在网上也有看到，那么今天给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给大家推荐的这台料理机和他们的质量都是一样的吗？ 我先保证一下吧，一定是来自于态度的专柜正品。 专柜正品， 而且今天的话呢拿来的跟普通款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高端款式。 高端款式， 很多普通款式它会用一些这个塑料这样的一个底座，但是塑料底座本身的话呢不太经用， 是的， 可能用了一段时间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破损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整个下半部分机身它所采用的是不锈钢拉丝的，更加的经久耐用，而且更加的美观一些。同时上方的整个杯体材质所采用的是 Triton 的一个材质，婴儿奶瓶的材质，而且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双酚 A 的啊。包括刀头所采用的是304级的不锈钢，不能够不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 真的是让我们使的是非常放心。另外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我们层层检验的，所以您对它的质量是可以大可以放心的。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您就可以花299块钱带走两台这个态度便携式料理机，同时给您加配了随行水果杯2个，非常方便，打完果汁以后随手就可以带走。只需要299元，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吴越啊，再给我们总结一下态度料理机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吧。 好处的话呢，第一个是比较方便，以前很多大型的机器你会说我不会用挺占地方的，但是它的话呢不占地方，而且用起来是比较方便。 是的， 每一次使用时间的话呢十几秒钟您就可以做果汁啊，做冰沙呀，做奶昔啊，做米糊啊，做辅食就是可以的。包括清洗也只需要4-5秒钟时间就是可以的了啊。再另外一个，它的功能是比较广泛的，一机顶多机，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果汁奶昔 米糊、辅食、冰沙、豆浆等等全都可以做、嗯、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呢，您拥有它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生活的水平真的是不一样的、嗯、您可以自己跟孩子一起啊，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跟老人一起动手去做自己想吃的一些东西、 嗯、 想喝的一个果汁儿，而且拥有它之后您每天的生活变得也不同，因为你可以搭配不一样的水果蔬菜给自己的爱人呐、啊，给自己的孩子啊、 嗯、 包括很多女性你这个季节可能说我要这个减肥呀、啊、塑身呐、啊 嗯、 您也可以多用它去做一些这种没有添加的一个果汁、 嗯、 第一个饱腹感很强，同时还能够维持您每天一些营养的摄入。 好，这么好的态度便携式料理机，使得既方便而且呢、 嗯、 对于我们身体还非常有好处。在市面上我们买一台就要花将近300块钱， 对， 价格今天只需299，您可以带走两台料理主机，同时我们还给您加配了随行水果杯两个，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赶快抓紧机会吧，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Starry Starry Night。 年轻人工作加班是常有的事儿，咖啡和茶肯定是少不了的、 嗯、 实在熬不住了就会猛灌功能性的饮料、 嗯、 仔细看一下成分表啊，上面写着牛磺酸、赖氨酸、咖啡因、肌醇、维生素等等，除了提神的咖啡因之外呢，牛磺酸、赖氨酸和维生素应该是给人体补充能量的营养物质。 嗯，提到氨基酸呢，可能有朋友会说呢，那不就是保健品吗？前几年特别流行，好多品牌都是打着氨基酸的概念。 对， 从专业的角度来理解呢，氨基酸其实就是食物当中的蛋白质进入人体经过消化分解出来的养分和能量、 哎、 这就是氨基酸，通俗一点说就是更高级别的营养成分。那么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到富含了16种氨基酸的天然食材海参。 是的，其实提到海参我们在北京电台已经推荐有几年的时间了、 嗯、 很多朋友也都成了老专家啊。海参呢被叫做是海底人参、 嗯、 而现代研究也证实了海参当中富含了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赖氨酸等多达16种以上的氨基酸，含量啊可谓是非常的丰富。 嗯，来自于大洋彼岸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建议您一定要关注一下。市面上一盒200克、40多头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的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那今天伏天进补、入冬打虎、海参食补粥的活动正在举行。 哎， 凡是拨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除了可以享受到699元的到岸直供价格之外，订购3盒还要再多送给您1盒， 嗯， 这样划到每盒海参才524块钱。热线呢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是的，您别惊讶啊，今天就是这么实惠，只要您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不仅呢可以花2097块钱订购到4盒原价7996块钱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之外， 嗯， 今天咱们还要多送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 是的， 天气虽然热，但是空调房里还是要注意保暖的。 嗯， 咱们送给大家的被子呢是水洗棉的材质，2米乘以2米3的规格，夏天您在房间里面盖上非常合适， 嗯， 冬天呢也可以铺在床上啊，一举两得，生活简单。400-07-106-108，400-07-106-108。 不过 过呢，需要说明的是啊，因为呢夏天是野生海参的休眠期，很多沿海城市是禁止捕捞海参的，所以啊货源非常的紧张，活动呢只到8月10号， 对， 4007106108 4007106108。家住丰台区的董大妈说，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前一分钟还想着要做什么，后一分钟啊一打岔就给忘记了，今天买点海参就是想补补营养。还有家住通州区的陈先生说，海参呢已经吃了有2年的时间了，你们家野生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一直在认定，那今天的买三盒送一盒等于说是变相的降了价， 对， 赶紧来订购了。 是啊，看到线上有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下订单啊，确实咱们今天是变相给大家降价了，原来是699一盒，今天是买三盒直接送一盒，这划算到每盒40到50头的海参啊只要500多块钱， 对， 这每头海参呢只要10来块钱，以前吃一头15块钱，现在又降了5块钱，而且本档活动还有一床2米×2.3米规格的大床尺寸夏凉被是免费赠送的，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看到现在线上订购的有很多上至70、80的老人，还有给孩子订的啊，其实海参呢它人群特别广泛，老少皆宜，刚才咱们也介绍到了，鲜芋仙的海参每百克当中就富含了53.6克的氨基酸，这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啊这100克的海参当中啊有1半以上都是氨基酸，营养成分特别高，就像我一直给我们家的孩子都在吃海参，好不好，大家试试自己来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对， 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海参呢被大家喜欢，首先是口感，海鲜呢自带一股鲜味，做菜呢完全不用再放鸡精味精了，吃到嘴里啊 QQ 的滑滑的，然后呢就是营养价值，多种的天然珍贵的营养素，丰富的海参酸性粘多糖，还有人参皂带、海参素等等，不管是老人吃、孩子吃还是我们自己吃，都是以前难求现在也稀缺的珍贵食补。 是的，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的海参价格非常亲民，原来的一盒200克呢是需要1999的，之前的单盒裸价也是要699，但是呢今天的活动是订购3盒咱们就送一盒，这划算到每盒啊才524块钱，您要知道这可是原价7996块钱的4盒野生海参， 对， 现在直接打了2.6折，只要2097块钱，而且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还有一床夏凉被双人大床尺寸是免费赠送， 是的， 但是活动只到8月10号，订购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算一算呢，524块钱一盒40多头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划到每头啊连15块钱都不到，15块钱现在说吃啊买不到2斤肉，买不到1斤虾，说穿呢买不到1件衣服、1个挂件，说用买不到1张电影票，买不到孩子的1节课。但是呢他今天能够买到海中人参，能够买到对身体的氨基酸、维生素、海参酸性粘多糖等等诸多的营养。 对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到所有的朋友都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因为鲜芋仙海参不同于其他海参，它保证是纯进口野生的，保证是一级品的海参，品质毫无担忧，唯一担心的就是咱们的备货不足，所以推荐只到8月10号， 是的， 听到就不要错过了，4007106108 4007106108。6288的朋友说啊，我就喜欢捯饬吃的，从一日三餐让家人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这15块钱必须花。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的活动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更多的订购信息呢就不一一的播报，提醒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呢活动只到8月10号就全面结束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 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个从这讲开始给大家就具体介绍糖尿病并发脑血管病的一些这个知识。我们知道糖尿病并发脑血管病啊，它有一些症状呢是跟没有糖尿病的是一样的，但是呢它要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它更重一些，更容易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发生。糖尿病并发脑血管病时候啊，跟那个一样，它 70% 以上它在发生脑血管病的时候或多或少就出现一些近期的先兆。大概有30%的人糖尿病前期发病，几乎没有任何的先兆，可能跟病变的性质啊，还有程度啊，感觉呀、啊，以及每个人的体质敏感性啊，有着直接的关系。糖尿病脑血管病的先兆迹象是多种多样的，多数的患者表现为啊，比如近期，他们有一些表现，大概都是比较有规律的、通用的。一个呢就是头晕突然加重。第二个是头疼突然加重或间断性的头疼变成持续性的剧烈的头疼头晕，头疼多为缺血性脑中风的早期的迹象。所以有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啊，你如果要伴有高血压，你还高脂血症，你还比较肥胖啊，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是第一重要的，就是你头疼头晕，而且比较厉害，比原来你平常也不舒服，但是你这个头疼头晕呢、啊，它特别厉害持续性的，那你就要赶快去到医院去看，它是最早发生缺血性中风的早期症状，头晕头疼，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三个呢就是肢体麻木或是半边面部麻木，或者是舌麻，或者是口唇麻，或者是一侧肢体麻木，就是说它虽然麻木了它还没有瘫掉，就是有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些改变表现出来的麻木的感觉，其中包括我们这个五官，比如舌头啊、口唇呢、啊，还有一侧肢体，这个也应该特别注意。还有就是突然一侧肢体无力或者活动灵活性差了，而且呢每天反反复复的发生，这就有点像什么，像这转短性的脑缺血发的小中风的发作，所以这个也应该特别注意。这个呢，容易忽视，因为他一会儿就好了，就认为自己累了，或者本来就有病嘛，就有这种现象。不是，这是中风前的一个症状，特别是缺血性中风，尤其要注意，反反复复的发生同一个症状。总都是时间很短，然后都是那一侧，都是来回的发，这就是辗转性的脑缺血发生，脑中风我们也叫小中风，要特别注意，这也是早期的信号。还有就是突然性格改变了， 或者出现短暂的判断力或者是智力的障碍。第六个就是突然辗转性的说话不灵活，吐字不清楚，这个也是我们叫早期语塞，很多人都容易忽略了。还有就是说话的声音呢、本来什么声音家里人都很熟悉，忽然变了，变粗了，变细了，或者变哑了，这个都得注意，其实都是早期的缺血性中风的一些表现。特别是吐字不清、语塞，那这些呢都是要早期出现的，一个自己要特别注意，家人也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一会儿就好了，所以就不受重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突然出现原因不明的摔跤或者是晕倒，自己走得好好的，什么也没有，也没有石头绊，也没有鞋穿的不合适，或鞋或大或小都没有，但是突然就摔一个跟头或者是晕倒了，这也是要注意的。再有就是出现昏昏沉沉的嗜睡状态，这家里人也应该注意了。再有就是突然出现事物不清，或者自己看到前面一片黑蒙，甚至忽然失明了，几分钟以后又好了，我们叫做这个黑蒙，一过性的黑蒙，这也是特别应该注意的。再有就是恶心，喷射性的呕吐或者血压波动，这个也应该特别注意了，尤其是这个喷射性的呕吐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特别特有的一种呕吐，要很注意。有时候呢，因为老人呢不是那么典型，不是你想的那么重，就有时候就说可能吃的胃肠不好了，常常就因为这个误诊，它表现消化系统的症状，要注意测他的血压是不是有波动，还有鼻出血，尤其是频繁性的鼻出血，常常是糖尿病、高血压、脑出血的近期先兆症状。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鼻出血尤其是频繁性的，老在出，一会儿又出，一天出两三次，频繁的，它是糖尿病，你又有糖尿病性高血压，它是糖尿病性高血压脑出血的近期先兆症状，所以要比前的那个更得注意，因为脑出血的症状就比较重了，在这个鼻出血的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近期的症状。再一个就是远期的症状，你比如这个指着脑血管病早期或者萌芽期这种先兆期，剧烈的头疼或者颈部的疼痛，这个要注意，剧烈主要是这两个疼痛都很剧烈，你不能忍受。再有就是眩晕或者晕厥，忽然觉得天旋地转，或者就是晕过去了，比较重的脑血管病的早期和萌芽期的症状。还有运动和感觉的障碍，再有就是鼻出血，就是运动感觉障碍，就是他有一侧发生那个不完全性的偏瘫，或者是手脚不灵活，再有就是呢视乳头水肿或视网膜出血，这个是可能你有这些症状了，比较早期，你到医院去了一查有这个情况出现，其中任何四种症状平均在两年内可能发生脑出血。这是对于你远期的症状，因为你有糖尿病嘛，或者说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合并症，所以它可能现在还没有，但是出现刚才我说的这四种情况，平均起来有的人长点有的人短点，两年左右可能就有脑出血，所以这个预防糖尿病脑血管病的发生来考虑，从这个方面来考虑，远期的先兆症状的警报对早期治疗更有现实意义，就是后边说这四种，一个是剧烈的头疼和颈部的疼痛，还有眩晕或者就晕厥了，还有运动和感觉的障碍，再有鼻出血，还有就是视乳头水肿和这个视网膜出血。因为这后边这个第四个你必须到医院去眼科进行散瞳啊什么才能看出来，所以前三四个出现你就要特别注意，这对早期治疗来讲，对于维护你的生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任何糖尿病的脑血管病啊，它有一个早期症状都是三偏症状，这是我们医生经常用的，三偏就指着偏瘫、偏深感觉障碍和偏盲三组症状同时出现，这是表示是什么，就表示了你的这个出血的部位在大脑中动脉，就是在内囊啊，这可以有这个出现这三个症状，就可以有在脑里头出血定位性的意义，所以这个三篇症状出现，你比如半身随意运动障碍了，不能，我想抬起来不能抬起来了，我想那个拿东西拿不了了，偏瘫，还有一个呢偏深感觉障碍，就指着半身疼痛啊、温度啊和体温的感觉消失或者是减轻， 还有一个呢就是偏盲，就是内囊这个部位啊受损伤的时候啊，以及眼放射损害的时候，就引起这个病变的对侧视野缺损，就是看东西啊有一块没有看不见。像这个三篇症状是糖尿病脑出血症状的早期的典型的症状。这样呢你这个知道这个症状的出现呢，你就别等着了，别等着三篇都出来，赶快有一篇的时候赶快就到医院去进行早期的治疗。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那我们祖先很早就在用它，比如东汉时期啊，这个两三千年前了就说它是神草不老草，这个仙草，而且呢在神农本草经啊就把它列为上品，久服无毒可以久服，然后呢在很多医学书籍上都对它灵芝它的治疗作用非常好的叙述，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作用。因为灵芝十大类150多种有效的成分，这些成分对你身体里头不管是组织器官或是细胞都有非常好的双向调整，作为整体来讲它对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这三大系统控制下的网络都有双向的调整作用，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全营养的物质，不管是维生素啊还是矿物质啊还是1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的我们必须从外头来摄取的氨基酸它都非常丰富，而且这些物质比如灵芝酸呢，三天里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因为水溶性又是高分子的比较小非常容易被吸收，然后有多肽类的生物碱生物总碱，然后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酶类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十大类150多种啊，以及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族和14种微量元素，特别是呢天然的有机锗元素比人参要高5到6倍，这个锗元素啊我们要提一下它就非常好，一个呢它是有机状态，再有一个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免疫功能，世界公认的免疫增强剂。还有就是这个锗元素，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它能够改善我们内缺氧，因为它这个三个氧原子它到了细胞或者身体的组织内它可以放掉，然后它的锗元素啊又可以跟我们身体里头比如有一些重金属钱啊汞啊铬啊这些元素结合成无毒的锗化物从尿和大便里排除，帮助我们清括我们身体里的毒素。还有就是这个锗元素本身它又就有止疼的作用，它跟灵芝酸是一样的啊，比如提高我们这个疼阈值，再有就是使得止疼的物质和制疼的物质平衡，这样就使你的疼痛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像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只有灵芝里才有的。另外就是灵芝酸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对中枢神经系统双向调整，另外它在血液循环系统也有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它可以使得我们血管周围的血管紧张素活性下降，下降的结果是周围血管的收缩程度减轻，这样就减少了周围血管的阻力，血压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平衡和稳定。这种平衡和稳定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灵芝啊对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它的血压通通都可以把它维持到正常水平，这种血压的稳定对于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脑血管病的维护就有非常大的好处，缺氧状况的改善也有非常大的好处。另外呢灵芝还有非常好的这个强心的作用，降低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好的胆固醇。你比如这个它这个灵芝酸啊在人细胞试验就证明了它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那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讲不仅仅是糖尿病病人那都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了。还有就是它这个灵芝多糖太好了，除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微循环把氧气和养料带到我们身体里把这个废物二氧化碳和毒素带走，另外呢刚才我说了它的降压作用啊非常好，它是使整体的收缩血管的收缩因素和得到改善， 而且它可以保护我们重要的组织器官的微循环，同时它还有可以降血糖、降血粘这样的作用啊，而且有降脂、抗动脉硬化、抗动脉硬化斑块强心的作用。用这个灵芝以后啊，灵芝总解啊可以很好的强心，它能够使心脏的收缩程度增加30%到50%，改善这个冠状动脉的微循环。那么所有这些呢，对于我们这个糖尿病、脑血管病的发生呢，都是有很好的维护和防止预防的作用。当然糖尿病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呢，那就更好了，它能够促进胰岛 B 细胞的增强，它自我修复能力，让它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啊能够改善，这样消除胰岛素抵抗和预防慢性并发症的发生。而且维生素，而且这个灵芝酸 A 它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使血糖下降。灵芝酸 A 和 B 呢，又可以呢使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减低，使周围利用葡萄糖的速度升高。而且呢，这个灵芝里的孢子粉呢，它可以整个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在一定的水平上，使得我们这个表现出来的就是血糖在正常范围。所有的糖尿病啊，不管是并发症还是本身，你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血糖控制下来。这个灵芝呢，它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血糖的作用，而且它不引起低血糖，所以是对糖尿病病人来讲非常好的一个生物。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